请酒。 喝着喝着。今天乃是兄弟你的寿诞之日，我们前来给你拜寿。 哦，岂有一大拜小之礼？ 是啊，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 如此，月娥儿上前替娘代办，要给你的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哎，知道了。 不拜也罢。

送阮妈。 不送不送不送，谁也别动我，我自己来的我自己走，这常来常往的呀又不是外人，你们家这事儿 啊。阮妈妈你回来。 哎，回来咱们就让他回来。姑娘您叫我 阮妈呀。 哎， 我可要那好的。 是好的。 要那白的。 白着呢。 你说的是什么呀？ 您说的是什么呀？ 我说的是那一朵玉兰花呀。 我说的是那一朵花玉兰呐。 丫鬟 有 送阮妈。 是， 甭送甭送甭送。 阮妈妈 放心， 你给我回来。 哟呵，他也让我回来，有事儿吗？ 阮妈妈、 哎、 我们小姐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 连你都明白了，你说我能不明白吗？ 阮妈妈，我也要那好的白的。 要个什么呀？ 小女婿呗。 哦，那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18了。 哦，都18了、 嗯， 那怪不得呢、 嗯、 那就好好等着吧、 哎、 好好等 啊、 嗯！你不才18吗、 嗯、 你就等你88我再给你找吧。 启禀老爷夫人，阮妈妈走去。 好夫人请臣那是阮妈去提亲， 但等喜喜意 夫人随我来。 儿啊，随娘来。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当了真，一去经三路中，我

上下云霓，引起他团起造册网，为去他人能生愿，夜雨道车无下云凉，路遇贼兵我跳长江，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三月许多一年整，带牛陪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泪呀上下，重量早还谁不痛，坚持很多十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坚持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说明白，我弟弟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坚持战前将。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